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独家出品的超人气玄幻精品有声剧《全职法师》，作者乱，演播今非昔比生产队。第351章。中年男子看了一眼小小的酒杯，挑着眉毛问道： 你确定不尝一口吗？我觉得你尝了一口之后就不会想做大人了。 嘿，还是不了，我听说喝了酒的人会脸红，要是被爸爸发现了，他会把我关在房子里一个月不让我出门的。 玲玲把果汁给一口喝掉，然后快速地离开了这里。中年男子目送着天真可爱的玲玲走出了厅堂酒吧，眼神看似平静，却有一抹诡异的笑容。玲玲走后没多久，刚刚在吧台那个脸色苍白的男子便缓缓地走了过来。他笑着坐在中年男子面前说道： 都这么多年了，你的口味一点也没变呢。 说完这句话，苍白男子便一口把小酒吧里面的酒都给喝掉了。 可惜呀，他对你感兴趣，我大致识他了，应该就是一个很普通的小姑娘。当然，要是我能遇到他第二次，他就不再普通了。 中年男子笑呵呵地说道： 那你为什么又放他走呢？这样有灵性的小萝莉可不多。 苍白男子说道： 还不是因为你吗？你被人盯上，也意味着我们的血族已经被察觉了。这个时候再做出一些举动来，岂不是更容易暴露？最近我们还是消停一阵子，凡事都要小心。 中年男子说道： 有什么好怕的？我只不过是被一个小法师给撞见了，更何况我其实什么也没做。 苍白男子一脸桀骜地说道。中年男子眼神突然变得凌厉了，他把面前的餐具突然间插向苍白男子的脸，并在他眼珠前停了下来。 我告诉过你多少次了，不要让猎物在短时间死亡，也不要重复的对一个猎物下手。你已经引起了怀疑，很可能让我们的处境变得难堪。我已经吩咐其他人最近不要妄动了，我可不希望这个家庭再有什么成员失去。 中年男子突然间换上了一张穷凶极恶的脸。苍白男子微微往后仰了一下，开口说道： 下次我会小心的，倒是那个救走了我猎物的小法师，你查过他的身份吗？ 怎么查？你连别人长什么样都没有看清楚，但愿只是一个偶然撞见的猎法师吧。要是他再针对我们，那我们的麻烦就大了。 那我去把他杀了。 你有没有脑子？死了一两个普通人，还能够伪造成意外死亡？要是死的是一个法师，难道你以为猎者联盟那边会没有一点警觉吗？给我老老实实的待着。 中年男子继续警告道： 你总是这样对我苛刻，为什么他惹出任何事来，你都不会说他半句？你把大家都禁足了，那么有没有把他也禁了？ 苍白男子一脸不满地说道。中年男子冷哼了一声，接着说道： 你行事从来就没有他谨慎，他在一个偌大的学府里，面对的都是一群强大的法师，可他至今也没有被人怀疑过，为什么要禁足他？ 苍白男子的脸上带着不快，却没有再说什么。 好了，聂东，按照我说的做，千万别再去打那位妹妹的主意，你去就是自投罗网，若是引得猎王级别的人出现，谁都救不了你。 中年男子说道。 知道了。 中年男子离开之后，脸色始终一片苍白的聂东继续在厅堂酒吧当中饮酒。等到了夜深的时候，他才走出俱乐部，开着一辆奢侈的蓝色跑车，发动了引擎，朝着一片幽暗的小山公园当中开去。小山公园就在这片别墅区的北面不远处， 可以开车一直到山顶，把车放在山顶的公路旁边，可以一眼看到这座即便到了深夜依然美丽多姿的城市，灯红柳绿，繁花似锦的。聂东坐在车里面静静地等待着，他摆弄着反光镜，吹着口哨，整理自己的发型。虽然他很在意自己俊俏的模样，很多时候他甚至不需要施展任何的邪术就能够轻易把女人骗来，而今晚的宵夜便是如此的。没过多久，另外一辆白色的宝马车缓缓地驶入到这里。这个时间段里，这个偏僻的公园几乎是没人的，连车都很少。白色车子停在了蓝色跑车旁边，里面走下来一个穿着高跟鞋精致打扮过的女子。女子相当的成熟，丝质的嫣红色衣裳在身上交叉而过，化作了更细的丝带缠绑在白皙的脖颈上。聂东看着她，刚刚被长辈驯化的她心里边还藏着几分怨气呢。看到这个女人如此的前来赴会之后，她心中的火就更旺盛了。不等女人完全下车，便把她抱了起来，一下子抛到了后座上。女人发出了娇笑的声音。聂东的喉咙在动着，有什么不停地在往他胃里面灌去。也不知过了多久，他这才慢慢地把注意力放在女人别的地方。女人明明已经脸色开始发白了，却好像恳求的样子，发出了小猫一样的叫声。聂东脸上挂着的那副玩弄的笑容，看上去也是一副很深情的样子，可心里想法却截然不同。这味道可没有那对双胞胎那么可口，就像是二锅头和精品茅台的差别似的。越是品尝了好的血，就越是对其他的鲜血没有兴趣，更何况像这种妇人中的寂寞女子，她聂东招手即来。这种很容易勾搭的女人，往往都有一个纵容的曾经。女人放纵不仅影响到的是她们自身郁结的芬芳跟气质，更会影响到血的质量。也只有那些小屁孩血族才觉得这样的女人特别有魅力。 可是要怎么样才可以将柳如给再骗出来呢？ 聂东在心中暗暗地说道。他随意地摆弄着姿势，女人的始终挂着微笑镇定自若的模样倒是形成了鲜明的对比。非要说有一点波动的话，那就是他强行把这个女人苍白的脸想象成了柳如那么纯净和娴静的时候。可惜自己玩坏了一个，若是能够将他们两个人摆放在一起那就好了。 不行，无论如何都要得到她，她身上种着我的梦魇，要找到她太容易了，难不成她永远都会被猎法师守护着？ 聂东自言自语地说道。姐姐柳贤已经让聂东爱不释手了，否则怎么会一不小心把他的血吸食的生命都没了才察觉到呢？让聂东更意外的是，柳如更让自己着迷，她的柔弱和倔强并存的性格更是让聂东生起了渴望。作为血族，难道就不应该有一点挑战，来一些刺激的吗？那些该死的猎人总是自以为是，就让他们尝尝自己的手段吧，让他们知道被我聂东盯上的猎物从来就没有逃脱过。 我该走了，明天还要去讲课，其实你知道我不是很经常。 女人苍白的脸上勉强有了一点点的红。 我知道的。 聂东发泄完了之后，也根本没有和这女人多废话，爬上自己的车，发动了引擎。他走得极快，甚至车顺着无人的山公园道路开着的时候，他直接跳出了驾驶座，就坐在车子的车盖上。迎着吹来的狂风，那张苍白的脸上露出了一个将白色牙暴露在空气当中的笑容，在黑夜里面格外的诡异。校园里总是洋溢着青春活力，并不是所有的学员都像莫凡那样才读到个大学就已经经历各种可怕的妖魔事件了。没有经历妖魔的恐惧，也没有受到社会的污染，整个魔法校园始终是保持着一份圣洁，一切又充满了希望跟期待。坐在满地落叶的长椅上，柳如不由得有些羡慕起了魔法学校的学生了。她只是个普通女孩，并没有走魔法这条在绝大多数人眼里看来更加尊贵的道路。看到这里的人掌控着非凡的力量， 再联想起那只面目可憎的吸血鬼强大的实力，柳如有些后悔当初没有坚持去考魔法学院，那样的话自己不至于像现在这样没有一点能力。 哼，我是慕白，我不会被莫凡超越的，去听下一集，你们等着瞧吧。 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独家出品的超人气玄幻精品有声剧《全职法师》，作者乱，演播今非昔比生产队，第352章。莫凡住的公寓就在明珠学府，柳如也是第一次到魔法学府当中来，他带着那份忧郁坐在这个不属于自己的世界当中，有些向往，也有些遗憾，更多的是那份已经不知道该怎么走接下去道路的孤单。一直待到了入夜，空气开始越发冰凉了，偶尔有几个男学员走过来想要结识自有一股子独特气质与芬芳的柳如。换作平常，柳如是会很高兴地认识这些栋梁法师们的，但他现在确实没这个心情，总是提不起一点精神，闭上眼睛总是能够看到一个穿着风衣躲在黑暗迷雾当中的男人，猛地睁开眼睛的时候，这个身影又好像印在前方似的。 你下课了吗？ 终于，柳如在看到一个算不上很熟悉的男子走来的时候，凄凄的脸上有了一丝笑容。啊，我在找资料，明珠学府的图书馆当中妖魔书籍有很多，我都翻了一遍，没看到有关吸血鬼的记载啊。莫凡无奈地说道。 我帮你吧，你一个人找的话工作量很大。 总想要做一些什么的柳如说道。那也好，明天我带你上图书馆吧。莫凡点点头。第二天一早，莫凡就带着柳如去图书馆了，不过发生了小意外，艾图图也跟上来了。艾图图非常生气，公寓里面明文规定不允许在另一方没有允许的情况下带人到公寓来，莫凡带了，不仅带了还留下来过夜了。可以想象得到，那天清晨，艾图图穿着毛茸茸的睡衣打开门，一眼发现一个脸上略显几分疲倦的女人从莫凡的房间里走出来时，脸上那惊恐万分的表情，她相当的生气，并且告诉给了木奴娇，要让木奴娇看清莫凡的真面目。木奴娇倒是比较镇定，只是不理解莫凡就算是非常需要女人，那也没必要带到公寓啊。莫凡做了大致的解释，两个女孩还是将信将疑，尤其是艾图图，这一次竟然直接跟着来了。我说，大小姐，我这是要工作呀，你别来添乱了好吗？莫凡很认真地跟艾图图说道。猎人的工作多数伴随着危险，莫凡在执行猎人任务不到特殊情况时是不会牵扯到身边的人的，更何况柳如这一次是被一只躲藏在黑暗当中的吸血鬼给盯上的。莫凡在第二天一早给柳如另外安排了一间公寓，自己暂且搬过去住了。 谁添乱了？你们不是要找吸血鬼的资料吗？我也可以帮你找啊，我还能帮你抓呢。 艾图图说道。艾图图就是想搞清楚莫凡和柳如是不是有不可告人的关系，那样的话他就可以让自己的木姐姐不再惦记这个负心的男人了。你真是胡闹啊，这段时间你就不要再和我有什么接触了，听到了吗？莫凡语气一沉，更是不给艾图图一点掺和的机会。艾图图看莫凡这样凶神恶煞的样子，不由得愣住了。过了好一会儿，艾图图才气得跟莫凡拳打脚踢的，眼睛里面带着小泪花跑开了。把艾图图气走之后，莫凡也不由得叹了一口气。倒不是莫凡担心艾图图给自己添乱，而是莫凡很早就知道有些潜伏在人类生活圈当中的妖魔都不是什么善类，他们往往是睚眦必报的，藏在暗处的他们随时都可能跳出来给猎人和猎人身边的人致命一击，所以在执行猎人任务的时候，莫凡是不会让身边的人参与的。别看艾图图和木奴娇都是实力强大的终结法师， 可他们在应对千奇百怪潜伏的妖魔时，智商连玲玲这种猎人大师的十分之一都没有。能够栖息在人类城市的妖魔都懂得伪装，这份伪装可以让很多实力高强却缺乏经验的法师死无葬身之地。图书馆非常的大，又分成了很多层，由于顶层是一些相对古老和偏门的书籍，这一层的学员非常少。莫凡和柳如开始继续翻看着书籍，同时也等待着玲玲那里是否有消息。玲玲这段时间都在用不同的方法盯着北国俱乐部，可惜那只吸血鬼再也没有出现过，宛如察觉到了什么似的。玲玲是一个小萝莉，放下那副老气横秋跟智商卓越之后，便是一个绝世的小萌物了。她去做任何事情都不会引起别人的怀疑，包括那些掩藏在人类当中的妖魔，谁又会将一个纯真无邪的小萝莉和一个经验老道降妖除魔的猎人大师联系在一起呢？在玲玲那边没有任何消息之前，莫凡只能等了，顺便查查资料，寻找吸血鬼的弱点。莫凡没有忘记那只吸血鬼是自己把心脏给摘了，而那个血洞貌似没过多久又自行的愈合了。这样一种古怪的生物，恐怕寻常的办法是没法对付的，但愿古书里面会有相关的记载。莫凡在一排书架当中寻找着，穿过书架的镂空，他忽然看见一个有几分眼熟的美丽背影，令人心动的乌黑头发不似最常见的那种散落，而是散开了美人鱼的曲线之后，在头发的中下端系上了精致的青雀发箍，有着一种难以言明的娴雅与宁静。他也在专注地挑选书，并没有留意到身后书架那里有一双黑色的眼睛。只有背影，莫凡就认出他是谁了。丁雨眠竟然在这里遇到他了，莫凡自言自语地说道。这位戏花最独特的地方就在于他的发饰，就如同女人们不会穿同样的衣裳一样，每天带给人不同的经验。莫凡有些奇怪，一向和丁雨眠形影不离的黄兴丽倒是不在，丁雨眠在找书，这顶楼很少有人上来，看得出丁雨眠是在找一些平常地方很难看见的魔法书籍。莫凡躲在书架后面一直注视着他拿了一本外皮是火焰红色的书籍，突然他转了过来，那双明亮的能够堪称拥有电流的眼睛凝视着莫凡所在的位置，与莫凡黑色的眸子相撞在一块儿了。 是你？ 丁雨眠倒是很快就认出莫凡了。话说回来，现在整个火焰没人不认识莫凡，搞出那么大的动静，现在莫凡又实至名归地恢复了他大魔头的称号。这么巧？莫凡笑了笑。说实在的，莫凡这是第一次看到丁雨眠的正脸，不愧是戏花，先不说他的肌肤有多么的吹弹可破，鼻子有多么的精致小巧，单是那双充满着魅力的眼睛就给人一种会沦陷的感觉。也不知是火元素的缘故，他明明给人一种安静如莲的感觉，却又散发着一种令人着迷的纯情妩媚，想来若是笑起来一定会更加的明艳动人吧。 你在这里找书吗？ 丁雨眠问了一句。其实刚才他就察觉到一个目光，起初没在意，只是觉得这双眼睛偷窥的有些久了，这才去揭穿，没想到会是最近名声大噪的大魔头莫凡。近段时间来，丁雨眠耳边最常听到的就是黄兴丽在他耳边说着莫凡的事情。是啊，可惜我在学校里待的时间并不长，总找不到我想要的，莫凡说道。 你要找什么？ 丁雨眠继续问道。有关吸血鬼的书籍，莫凡说道。看得出丁雨眠应该是经常出现在这里，他刚才找书的时候是很娴熟的样子。 我帮你吧， 丁雨眠说道。莫凡有些意外，一直听闻这位戏花其实是蛮不近人情的，怎么跟自己初次见面就这么热心呢？难道是被自己隐藏在浪荡外表下那独特的魅力给征服了吗？丁雨眠确实对这里的书籍很熟悉，没过多久他就抱来了几本书放在莫凡的面前，多的话也没有说，他看了一眼柳如之后 便很快地离开了。莫凡没有来得及跟他聊聊人生和理想，看着他离开的时候，心里面觉着有几分可惜。和柳如分工，丁雨绵找来的这几本书都是莫凡想要的，其中有不少记载了历史上出现过的一些有名的吸血鬼，并详细地表述了吸血鬼强势的地方在哪里，害怕的东西又是什么。历史案件证明，吸血鬼并不怕大蒜和十字架，还有木桩，他们真正惧怕的是拥有极强净化能力的圣水。而所谓的圣水，其实也不是什么宗教之中的特殊圣物，而是一种混杂了光系元素的液体。说白了，吸血鬼是黑暗生物，他们不害怕光，却害怕光系魔法，光系魔法对他们有比较强的克制。除此之外，就是直接用强大的魔法进行轰杀了。任何生物包括亡灵在内，只要直接轰成渣，那就没有活过来的可能性，所以没有光的话就直接用暴力。 我是叶心夏，你们也跟我一样喜欢莫凡哥哥吗？那就一起去听下一集吧。 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独家出品的超人气玄幻精品有声剧《全职法师》，作者乱，演播今非昔比生产队。第353章。至于如何困住他们的话，书里面也有明确的记载。中阶魔法当中最强的禁锢技能便是暗影系的巨影钉，不仅能够禁锢住人的身体，还可以固住精神。奈何据魔法的了解，吸血鬼本身就是暗影高手，再加上他们很可能连影子都没有，巨影钉基本上无效啊。比较有效的是用水系魔法的禁锢陷阱了，或者是光系和雷系。莫凡可没有学那么高深的境界，想来想去，要拿下这只吸血鬼，自己无论如何都得请帮手了。说到光系，莫凡想到的人自然是赵满岩，他可是一个主修光系的法师，而次修的水系同样也是能够对吸血鬼起到很好的作用。找到了赵满岩，赵满岩没有废话，立刻答应莫凡了。换作以前，这货绝对会觉得过于危险或没好处而讨价还价的，但是经历了那一次金鳞荒城事件之后，赵满岩把莫凡完全当兄弟了，说一不二的。赵满岩的怒点跟莫凡一致，在知道吸血鬼这种生物竟然专门挑女子下手之后，便是避除不可了。这年头啊，好姑娘已经很少了，僧多肉少，还跑出了半人不人的吸血鬼来祸害人间，是可忍，老子不可忍，一定要替天行道才行。 不知道是不是幻觉，我总觉得那个家伙就在附近，我走过楼道，楼道下的暗处就有一个轮廓，我抬起头看着高处，便感觉有什么东西站在教学楼的顶端露台边缘。我走过林子，小林子就像是有一双眼睛。 柳如显得很害怕，如实地跟莫凡说道。莫凡去找赵满岩的时候，柳如便一个人在学校里走动，等莫凡回来之后，他就急忙把自己心里的这份恐惧告诉给他了。梦魇，书里面也说过，这是吸血鬼的一种本领，在人们心里面埋下一颗精神种子，要么对他们念念不忘，要么心生畏惧。莫凡说道。 又或者那只吸血鬼是对柳如念念不忘，据说很多吸血鬼都有着执念，不会轻易放过他们盯上的猎物。 玲玲一本正经地说道。都有可能吧，所以这段时间我们就把柳如放养了，让赵满岩以一个追求者的身份保护他。莫凡说出了自己的计划。 你的室友靠谱吗？ 玲玲特意问了一句。不好说，他是一个花花公子，感觉对柳如来说他的危险指数不弱于那个吸血鬼。哎呀，莫凡说道。玲玲无言以对了，旁边的柳如也是不知道该说什么好了，不过只要能够为姐姐报仇，她就会全力配合莫凡的计划的。莫凡回到自己的公寓去住了， 玲玲则用她的方式来监控着柳如。既然柳如说那只吸血鬼有可能闯入到校园当中，带给她一种心灵压力，莫凡和赵满岩的意思就在这明珠学府主校区对那只吸血鬼布下天罗地网。明珠学府终究还是魔法师之地，要是在别的地方战斗，指不定会伤及无辜。天知道把吸血鬼给逼急了，他们会不会大开杀戒呢？时间一天天的过去了，第二个挑战周都到来了。莫凡如期选择了一名排名前50名的进行挑战，争取下个月获得进入三部塔的机会。这次挑战并没什么意外，莫凡利用极星狼来强行压制，施法的速度极快的四级初阶魔法层出不穷，以压倒性的优势干掉了第48名学员，成功晋级了学院的前50。不出莫凡所料，前50学员的模具基本上都是齐全的，若不是依仗着三个系，要赢下对方也绝对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毕竟火院前50的人战斗力都已经达到了当初做交换生切磋时慕凝雪的级别，无论是帝都学府还是明珠学府，主校区内沉淀了太多的高手了，像他们这样的新生要想统治的话，没个几年是很难做到的。前50的就已经是这种级别了，更不用说排名再靠前的那些了。总之莫凡觉得不把契约兽和雷系第三级魔具的这些问题给解决的话，要进前10就很难很难。莫凡没有好高骛远的继续挑战，拿下了48名之后会陆续迎来一些实力比较强劲的挑战者。为了保存对付吸血鬼的实力，莫凡没有杀到更前面的排名，反正现阶段能够进三部塔就够了，其他资源暂且不考虑太多。整整一个多星期过去了，那只吸血鬼还是没有出现，连柳如都觉得他很可能是放弃了吧。而自己之所以会梦见会幻见是他自己心灵的原因。莫凡和玲玲都没有放松警惕，若不除掉那只吸血鬼，他们也不放心让柳如回到原本的生活当中。对方既然有耐心，那他们也就耐心下去，莫凡保持着修炼就行了。柳如有赵满岩在照顾着，虽然柳如的出现导致了赵满岩没有任何意外的和他新女友分手，但这对赵满岩并没有什么影响。 他娘的，这只吸血鬼可真耐得住性子啊。 莫凡返回公寓之后心中很不满地骂了一句，这只吸血鬼是脑瘫吗？再等下去赵满岩跟柳如的孩子都会打酱油了。不是说好吸血鬼对自己的猎物相当执着且有着一种病态的迷恋吗？赵满岩是个什么畜生莫凡不会不知道的，放着一个这么柔情似水的女孩跟他朝夕相处，不出一点事儿，莫凡都跟他姓赵了。躺在沙发上，莫凡是越来越着急了。如果这吸血鬼真的不出现呢？自己总不能一直保护着柳如吧？啊，不需要自己保护了，赵满岩现在比自己殷勤多了。柳如算不上是丁雨棉和木奴娇的那种经验，但她有着她独特的芬芳，连莫凡这种见美女见惯了的对柳如的第一印象都蛮不错的，更不用说赵满岩那种饥不择食的了。正烦躁自己的悬赏要落空的时候，莫凡手机响了，是赵满岩打来的。 莫凡，出事了。 赵满岩的声音突然间变得低沉了起来。哈哈，要借堕胎费吗？莫凡调侃了一句。 我说认真的，柳如出事了，你和玲玲赶紧过来。 赵满岩声音当中没有一点玩笑的意思，莫凡皱起了眉头，是不是玩笑他自然听得出来。他没有多想，立刻联系玲玲之后便往赵满岩说的地方赶过去了。一切都非常的突然，当莫凡以为柳如会和赵满岩过上没羞没臊生活的时候，却怎么都没想到是一具再也没有一点表情的冰凉尸体了。他倒在了学院的林子里面，莫凡赶到的时候他的肤色苍白到了极点，连身体都出现了几分干瘪，除了那张看上去依旧凄楚的脸庞之外，莫凡有些不敢相信，这是为了那个给姐姐报仇而拥有惊人勇气和坚定的青春女孩。一件赵满岩的大外套轻轻地盖在了柳如的身上，冰白的脖颈位置有两个触目惊心的血洞， 导致他死亡的应该正是这个伤口。这一次没有丝毫的掩饰，留在柳如脖梗上的两个血洞像是故意留下来嘲弄保护他的人那样。莫凡甚至可以感觉到吹在林子里的风都夹杂着那只可恨的吸血鬼的讥笑声。 对不起，我没保护好他。 赵满言低着头，眼里边没有眼泪，但看得出他非常的自责。看到柳如尸体的那一刻，莫凡同样感觉心脏被狠狠地刺了一下似的。冷意随之扑打过来了，当看到血洞之后，一股子怒火便在莫凡的心中剧烈地燃烧了起来。这是挑衅，来自那只吸血鬼的挑衅，他拿柳如的生命挑衅莫凡可笑的保护与捕捉计划，只是为了告诉莫凡千万不要和一只藏在暗中的吸血鬼抗衡。但是莫凡的愤怒并不在于被对方这样赤裸裸的挑衅，而是一个女孩的生命竟然在那只吸血鬼的眼中廉价到了这种程度。柳如看似柔弱的外表下有着令魔法师都要佩服的坚定和勇敢，她在这段被保护的时间里总是不去给莫凡增添过多的麻烦，也不打扰莫凡的生活，她对莫凡有着一种并不道出来的感谢，藏在心里却每次在见到莫凡的时候眼睛里面都会透出几分喜悦。 我是赢老头，少年们想进入魔法世界吗？那就继续收听下一集吧。 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独家出品的超人气玄幻精品有声剧《全职法师》，作者乱，演播今非昔比生产队。 第354章。莫凡起初是同情他，更多的是想完成自己的悬赏，拿下自己昂贵的模具。只是到现在，莫凡更倾向于将柳如当做了一个经历了坎坷的朋友，打心里想要帮助他摆脱这次吸血鬼的梦魇。如果那只吸血鬼对自己这个猎人有什么不满，那就尽管冲自己来便是了。莫凡眉头都不会皱一下的，可他选择的却是柳如，不再是作为猎物，只是个警告，一个挑衅。那可是生命啊，一个活脱脱的女孩的生命。书中提到过，吸血鬼的血统更多的是倾向于人，可以将他们看作是一种得了怪病的人类。可是就现在的行为，他可以称之为人吗？莫凡想起了霍陀对自己说过的话，何必去在意他们究竟是人还是妖魔呢？只看他们做了什么。这吸血鬼做了什么呢？这种不配做人的人就该当畜生一样的处理掉。 要不要通知猎者联盟高层？ 赵满言说道。没有用的，除非我们能够提供出吸血鬼作案的最直接证据。你自己也看到了，这两个血洞有多大，跟被利器凿开的一样。莫凡说道，连霍陀这样级别的人直接作证说吸血鬼作案都没有用，更何况是这种无凭无据的尸体呢？死的还不是魔法师，所以终会交给警方的。 那怎么办？ 赵满言说道。你把事情的经过和我说清楚。莫凡如同一个即将喷发的火山，这个吸血鬼无论藏在何处，无论伪装成哪一个人，莫凡一定会把他揪出来剁碎，作为柳如坟前祭奠的白玫瑰的养料才行。玲玲随后赶到了，她用自己猎人大师的身份让警方封锁了这里，并低调行事。校方那边，莫凡也跟他们说过，学院表示这种事情他们也帮不上忙，除非莫凡能够真的把那只吸血鬼给找到。而就在莫凡和赵满言离开那片案发的林子之后，一个穿着黑色大衣的身材挺拔男子却站在远处冷笑地凝视着这一切。 看见了没有，你根本无足轻重，他们这些高高在上的法师怎么可能为你这种卑微的女人流一滴眼泪？他们甚至交给警方处理，不敢去告知猎者联盟，那是因为他们害怕保护你失利了传出去影响他们的猎人名声。 大衣男子语调时快时慢地说道。 她的大衣很宽，里边裹着一个身材娇柔的女孩。女孩被捂住了嘴，身体更是因为某种奇怪的香氛而动弹不得。她眼睛瞪大，刚才莫凡赵满岩看到自己尸体的那一幕她也看到了，可是她才不愿意相信这个吸血鬼的鬼话呢。她异常的愤怒，莫凡和赵满岩在林子里面看到自己已经死了，那里却分明躺着一具尸体，可是他没死，他此时正在被这只可恶的吸血鬼给挟持着。那么莫凡和赵满岩看到的是什么呢？那是自己的姐姐，这个吸血鬼竟然把自己姐姐柳贤的尸体给偷走了，并且过了快三个月还保存完好，天知道他保存着姐姐尸体是为了什么。更可恨的是，他竟然用自己姐姐尸体来愚弄莫凡和赵满岩。他和自己无亲无故的，却那么尽心尽力保护自己，想到他们看到自己尸体时的神情，柳如恨不得跟眼前这只吸血鬼来拼命。 别期待什么了，很快他们就会把你忘得一干二净，很快你也会知道我对你又是多么的上心。 聂东发出了奇怪的笑声说道，这笑声在柳如听来再刺耳不过了，可是他现在也无能为力了，他的力量真是太弱小了，只能够眼睁睁看着这一切的发生。 是不是有了一种解脱的感觉？这些日子以来你一定过得很不安稳，总会格外的想念我，现在落到了我的手心里，反倒有一种如释重负的感觉了吧。 聂东继续用言语来戏弄着柳如，柳如眼睛里边已经充满着泪水，但她仍旧保持着那份坚强说道， 你真是自以为是，但也不过是一个丑陋肮脏的阴魂一样缠绕在我周围，我从来没有把它当一回事。 那现在呢？没有人可以不把我当一回事，没关系，我们还有很长的时间来慢慢的相互了解。你也别指望死亡了，对我们血族来说，死亡那是另一种重生。 聂东狂笑的说道。柳如不再说话了，听到这句话的时候，他突然间想起了书籍中记载的吸血鬼是拥有将人变成他们同族的本领。柳如感觉到这个家伙也想要把自己变成吸血鬼。 人类的生命终究太过短暂，我们血族之所以耐心，那是因为我们有着与天地一样的寿命。你现在这么痛恨我，我一点也不介意。等到我们相处了几年、几十年，甚至上百年之后，你会发现我们过往的那些憎恨，都只是一些小打闹罢了。 聂东接着说道，柳如是很倔强，还有着那份很难得的勇气。似乎姐姐的死亡给她带来的打击已经远远地超过了恐惧，她如此固执着，可如果她也变成自己最痛恨的种族，想来她所有的心灵防御便会瞬间决堤的。血族是需要血液的，将她化作血族之后，再让她去以那两个法师为猎物目标，想来那两个法师脸上的表情一定会非常非常丰富吧。和血族作对，结果往往都是作对者自己内心已经崩溃了。公寓里，赵满岩将前不久发生的事儿详细的和莫凡说了一遍。赵满岩是知道吸血鬼拥有什么手段的，所以他保持着往常的方式保护着柳如，包括上课也会带着柳如的。只是让赵满岩没有想到的是，有两只吸血鬼，其中一个家伙引开了自己，另一个在自己稍不留神的时候就把柳如带走了。赵满岩做了双重保险，让自己的一位家臣在校外守着，所以那只吸血鬼要将柳如带出学校是不太可能的。他的那位家臣实力出众，没有想到的是，那只吸血鬼直接在林子里边就将柳如的血给吸干了。整个过程并没有几分钟，赵满岩通过灵令放在柳如身上的追踪器其实很快就锁定柳如的位置，结果到了那里已经是一具冰冷的尸体了。只是短短的几分钟吗？莫凡认真地问道。 看到柳如的时候我就立刻给你打电话了。 赵满岩说道。 竟然有两只吸血鬼。 书里也记载着那些潜伏在人类当中的吸血鬼往往是个家庭，这个家庭并不是指他们有什么血缘关系，而是一个实力强大的长辈带着几个由他亲手转变成吸血鬼的后代吸血鬼盘踞城市的某个区域。长辈要求他们遵守戒律，教他们如何天衣无缝地在人类当中栖息和觅食，同时守护他们的领地不受别的吸血鬼侵犯。莫凡找来了帮手，而那只狡猾的吸血鬼同样找到了帮手，这件事儿明显是变得更加复杂了。 我不明白，他们两个联手的话应该也能够把我杀了。假如他们想杀的人是我，我倒有办法拖到我的家臣赶到。 赵满言说道，他不对我们直接动手是因为我们都是法师，法师一旦死亡就会很快惊动猎者联盟或是审判会的，他们还要披着人的皮在城市里面苟活，把我们杀掉的话就等于是自断后路了。莫凡说道， 只是实在对不起柳如，看着她从一个好好的女孩一下子变成了冰冻过一样的尸体。 赵满言无比内疚地说道。 冰冻过？ 一旁的玲玲突然间发问了。 是啊，血流干了，人的身体热量自然会丧失，我摸她气脉的时候就是冰凉冰凉的。 赵满言说道。怎么了？莫凡不解地问道。玲玲皱着小眉头思考了起来，玲玲过了一会儿才说道， 血流干了，身体确实会很快冰凉，但我以为是我们俩赶到的比较慢，所以才会冷却下去的，但看样子并不是，人的体温散去的不会那么快的。 可能是吸血鬼的特性吧。 赵满言说道。 我是叶心夏，你们也跟我一样喜欢莫凡哥哥吗？那就一起去听下一集吧。 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独家出品的超人气玄幻精品有声剧《全职法师》，作者乱，演播今非昔比生产队。 第355章。玲玲摇摇头，看了一眼莫凡，用一种猜测的语气说道， 其实之前有一个地方我便有些想不太明白。 什么地方？莫凡问道。 他姐姐柳贤明明是失血过多而死，为什么鉴定是突发性心脏病？另外他姐姐的所有死亡证明和相关文件都很齐全，没有一点点让人起疑心的地方，可是越齐全就越是不对劲，因为霍老头是不可能骗我们的，他是亲眼所见的。 玲玲说道。他话说到一半，莫凡猛然间意识到了什么。我们不应该把柳如尸体交给警方的。莫凡好像察觉到自己犯了个错误。 嗯，但没关系，我觉得这只吸血鬼已经暴露自己的身份了。 玲玲眼中有一丝光芒在闪烁着，显得格外的睿智。 这么迟了还要工作啊，我们可都下班了。 警务处一名长相甜美的女孩笑着跟一名年轻的法医说道。年轻法医露出一个无奈的笑容，他说道， 明珠学府内的一个林子里发现了一具脖子被凿开了血洞的女孩，尸体已经抬过来了，要去鉴定一番。 那里不是魔法师的聚集之地吗？怎么可能还有人在那里作案？有点讽刺啊。 那个警务女文员说道， 说不定就是法师自己做的案子，等我鉴定结果出来。 年轻的法医笑了笑，穿上一件白色的大褂，法医走向了一间略显几分昏暗的屋子，屋子整体呈白色调，有很多来鉴定死亡的仪器，正中央的位置有一张停放尸体的床，一张白色的布盖在一具苗条玲珑的身体上。法医刚要关上门，那女文员探了探脑袋，小心翼翼地问道， 需要我帮忙吗？或许能够快点完成工作，咱们还能去吃个夜宵。 当然需要，我现在就有点饿了。 法医脸上挂起了一个笑容。女文员点点头说道， 那我先去给你买点吃的吧。 不用，你在这里就好。 聂东笑容变得诡诈了起来。话音刚落，聂东就突然间把女文员按在了墙上。女文员被这重重的一撞，头晕目眩的，刚想挣扎的时候，突然间感觉到一个冰冷的唇重重的印在了自己的脖颈上。他对这个年轻帅气的法医很有好感，他想趁今夜进一步的发展，可他没有想到对方会直接动粗。其实一顿饭的事情又何必如此着急呢？他不喜欢这种粗暴的方式。冰冷的唇中出现了一对尖尖的獠牙，牙齿毫无阻碍地扎到女文员的脖颈当中了。可以看到女文员的身体突然间绷紧了，脸上带着几分痛苦，喉结在动，血液从獠牙当中灌到胃里了。聂东贪婪地吸取着这个女文员的血液。他成为吸血鬼的时间算不上很长，骨子里的杀戮本性和无休止的贪婪还无法控制好，所以在品尝着美味佳肴的时候，总是不那么会注意猎物的生命状态，时不时的会直接把猎物的生命都给抽走。长辈说这是一个很坏的习惯，很容易引起那些猎人的怀疑，但是在聂东看来，长辈有些小题大做了。以吸血鬼的能力，更多的时候都是将猎人玩弄于股掌之间，为什么非要惧怕那些猎人呢？血族本应该就是高于人类种族的，人类不过是血族的玩物与食物，可在长辈的口中，血族就更像是一群活在人类阴暗角落里的贼，躲藏隐藏不要暴露，多么可笑啊！吸干了血又会怎么样？这个城市有千千万万的人，就算是每天杀一个那又怎么样呢？根本就不会有任何的影响。 不要！ 女警务员发出了微弱的声音，假如吸血鬼疯狂地吸取血液，整个过程便没有任何快感可言，那是无比痛苦的。生命正在疯狂地流逝着，女警务员怎么都不会想到，自己好不容易鼓起勇气去请男神吃夜宵的行为，会让自己变成了这个鬼物的夜宵。她奋力地挣扎，却一点用都没有。终于，血液干了，女警务员的脸色清白，身体都好像干瘪了下去似的，衣服变得宽松。聂东这才贪婪地把血牙从他脖颈上抽离，舔了舔嘴角上的一丝甘甜，他的双眼当中有的只有嘲笑。 你真不走运呐！我今天要完成一个仪式，需要大量的鲜血，假如你不自己送上来的话，我会在夜里随便选一个下夜班的女人。 聂东笑了起来，上唇露出来的尖牙正在慢慢地收了起来。尽管警务处是有摄像头的，包括停尸房当中，但这里早就被做了手脚了，没人知道这位警务员来过这儿，也没人知道他会在今夜从人间蒸发。说实在的，这还是他第一次在自己工作的地方下手，看来自己还是很自律了。 刘贤，你也还是回到了我这里，真是一帮蠢货被我耍得团团转，结果最终姐妹还是都落到了我的手上。 聂东连看都没再看一眼的女警员，而是缓缓地走到那本应该是柳如尸体的尸床旁边。警务处对接的一个箱子里面，一只狼形生物以极快的速度飞奔，在遇到前方有障碍物的时候，它更是贴着墙面飞驰，身手无比的矫健。 糟糕，他死了！ 吉星狼背上，玲玲盯着笔记本电脑，莫凡也皱起眉头了。原本以为吸血鬼是为了掩藏身份才避免滥杀无辜的，谁知道这才一会儿竟又杀了一个，这只吸血鬼简直是丧尽天良了。在猜测到吸血鬼身份的时候，玲玲就开始对警方这边的人进行排查了，最后锁定了这名年轻的法医。监控摄像虽然是被对方做了手脚，但玲玲却是电脑高手，轻易就破解了障碍，调出了各个监控的画面。在玲玲调监控不久，便看到了这只吸血鬼袭击女警务员的这一幕。虽然女警务员死得有些令人惋惜，不过这画面已经变成了最有力的证据了，这只吸血鬼是跑不掉了。 赵满婷已经将我录下来的递到了猎者联盟那儿，不过我们还是要尽快拿下他，不然柳如就有危险了。 玲玲对莫凡说道。莫凡点点头， 时间不允许多等了，他必须尽快缉拿这只可恶的吸血鬼，救出被带走的柳如。北国俱乐部，俱乐部的地窖摆放着一排又一排的酒架，酒架上不少是空的，一些看上去比较名贵的红酒倒是擦拭得干干净净的，看不到一点的灰尘。酒窖很干净也很安静，将上方厅堂酒吧的声音都彻底隔绝了。一片黑暗当中，好像又滴答滴答的有声音传过来，保持着一个比较均匀的节奏。在酒窖的最中央位置有个圆桌，桌子是半镂空的，一个身材苗条玲珑的女孩被捆在这儿，如同一个正在接受古老封建祭祀的仪式。她的手腕上有被割开的痕迹，那滴答的声音正是不断从动脉当中滴下来的血，血液滴落在地上，可以清楚地看到流淌的血液组成了一个看上去非常古怪的图案，顺着那刻开的凹槽形成了一个循环。血液越多，从这个诡异的血图当中涌出的邪气就越盛，那些邪气疯狂地钻入到了柳如的身体，侵蚀改造。痛苦的柳如微微张开的唇中可以看到上虎牙正在随之生长着。人身体里的血若是缓慢流失的话，超过 40% 就会有生命危险的。柳如不知道自己已经损失多少血液了，但他能清楚地感受到自己的血液滴落到下方的那个诡异的血图当中之后就会变质，化作了一股很奇怪的血气返回到自己身体当中。或许自己的血液已经变质了，总之那份宛如全身都泡在毒物当中的痛苦令他难以忍受。周围是一片的黑暗，能够听到的声音唯有喘息和血液的滴答声。时间无比无比的漫长，完全像是被抛弃在一个黑暗的角落里等死绝望的人。哒哒的声音响起了，脚步声格外的清晰，可以在这空荡的酒窖里面持续的回荡着。柳如稍微清晰了过来，心中却涌起了一阵厌恶。他知道会出现在这里的人是谁，一定是聂东那个吸血鬼。他想要把自己变成他那样的同类，并且告诉自己吸血鬼拥有比人类更长的寿命，最重要的是还可以永葆青春。假如变成那样东西的话，柳如片刻都不想活下去了。 本集播讲完毕，欲知后事，请订阅本专辑，继续收听下一集。